台湾地区歌坛发展的速度呢，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当滚石和飞碟两家唱片公司相继走向没落之后呢，歌坛就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那么说是百家争鸣呢，其实略显夸张，但是呢，那个时候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十几家还是有的，而且呢，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的局面。在1998年，英国的维京唱片公司在台湾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并且呢，让音乐人姚谦担任了总经理。那么在他的操持下呢，维京唱片很快就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么直到2005年，随着姚谦的离开，加上唱片公司的整合，维京唱片的辉煌呢，才慢慢落下帷幕。那么同样，也就是在那一年，公司推出了一套纪念合集，名叫《维京人来了》，通过45首歌曲记录了那几年维京唱片的光辉时刻。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这张合集《维京人来了》当中的第一张 CD。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提到姚谦手下的弟子呢，相信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萧亚轩，但其实呢，除了他，在那个时期呢，姚谦手下还有两个和萧亚轩能够以姐妹相称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江美琪。不过呢，和萧亚轩比起来，江美琪是不太幸运的那一个。她的第一张专辑发行时呢，赶上了自然灾害地震，所以说宣传工作呢就不得不暂停了，付出的预算呢最终也是血本无归。那么第二张和第三张专辑发行之时呢，因为音乐风格不是主流市场所喜爱的，所以说呢反响平平。那么直到她后来呢改唱情歌，才慢慢的取得成功。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江美琪的这首《对我好一点》。 不要以为我看不见，心里早已发出警戒。如果你还是无所谓，可能我也会随时改变。你那双不安定四处打猎的眼，在我面前也不知道少少的收敛。若别的男孩也对我发癫，我倒想听听你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什么滋味。嘿，你对我好一点，否则我随时翻脸。嘿，你对我好一点，否则我转身不见。不要以为我听不见男生口中的谎言，若让我感到不安全，我会给你狠狠一拳。你那双不安定四处打猎的眼，在我面前也不知道稍稍的收敛。若别的男孩也对我发癫，我倒想听听你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什么滋味。 对我好一点，来自江美琪的演唱。除了江美琪之外呢，同时期萧亚轩在公司里的好姐妹还有一个，她叫侯湘婷。不过呢，2007年之后，侯湘婷就已经慢慢的淡出娱乐界了。其实呢，从一开始她就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歌手，虽然说从小呢，她就很喜欢钢琴，但是那个时候她的理想呢，就是当音乐老师，或者说一个纯粹的琴师。能够成为歌手呢，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出道之时呢，侯湘婷呢才16岁，当时还没有上完学，所以说那段时间她一直想要抽时间完成自己的学业。后来呢，他和唱片公司的合约到期，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去国外念书了。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的是侯湘婷演唱的歌，名叫《秋天别来》。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 我还没忘了。 秋天别来，来自侯湘婷。江美琪、侯湘婷和萧亚轩三个人呢，当年是被称作维京三小花。萧亚轩呢是三个人当中最后一个出专辑的，那么相对来说呢，他也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因为他的成功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另外两个人的不成功之上的。江美琪和侯湘婷出第一张唱片之时，因为种种原因，有音乐方面的，有外界的，不管怎么样的因素吧，就是出师不利。所以说呢，等到萧亚轩出道的时候呢，唱片公司进行了深刻的总结，首先就是要打造适合歌手本身的作品，同时呢要兼顾市场，其次呢就是发片的时机一定要选好，以免专辑发行之后石沉大海。所以说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中传唱度高的作品非常多，而且呢专辑上市之后，随着宣传力度到位，销量呢也是节节攀升。一起来分享萧亚轩的歌《卡布奇诺》。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合集《维京人来了》。 这张专辑呢是2005年维京唱片公司在整合之前推出了一张纪念合集。尽管说当年萧亚轩在维京唱片的时候呢为公司带来了不少的荣誉，但是呢在老板姚谦看来，对于公司影响最大的歌手呢并不是他，而是2000年离开滚石加入维京唱片的林忆莲。那每一次提到林忆莲呢，姚谦总是赞不绝口。他又曾说，林忆莲的唱功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的公司因为林忆莲的存在而成为品牌，我很欣赏林忆莲在音乐上的才能。林忆莲在音乐上的才能确实不是一般歌手可以相比的。我们都知道她呢加入滚石唱片之后转型成为知性悲情的都市女性形象，并且受到了广大歌迷的认可。不过呢加入维京唱片之后，很快又通过了一张名为林忆莲 S 的专辑再一次完成了转型。那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至少还有你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你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合集《维京人来了》。那么这张专辑呢，是2005年维京唱片公司在整合之前推出的一张纪念合集。那么熟悉黄立行的朋友呢，可能知道他呢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其实呢，在维京唱片像他这样的歌手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位霍金伦，他呢也是一位一直在美国生长，一直到1997年才回到国内的一位歌手。但是呢，他本来想回来的干的是做生意，但是呢就是阴差阳错就成为了一个歌手。但是呢，他跟黄立行不一样的是，他的音乐里西方文化的痕迹呢不是那么重，这也跟姚谦对于他的改造呢有很大关系。霍金伦算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那么加入维京唱片之前呢，他创作了很多歌曲，但是制作人就发现他的音乐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元素过于单调。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整之后呢，才得以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了专辑 Hello。 哎，好像真的是跟所有人打招呼一样哈。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霍金伦演唱的 Hello。 人电话铃声，叮咛叮咛叮咛叮咛，而生命将以十倍回心速度坠落。电视机无声重播你最爱的电影。Don'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为何现在我会失去你？突然间隔壁那对情侣又在争执，为什么上次理解像我要的呼吸？也许你的爱的心的冷意欲有消极，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好痛。见了吗 ？Hello， 我喊到沙哑。Hello， 如果你要他，至少给我个说法。Hello， 我失去了吗 ？Hello， 你不爱了吗 ？Hello， 你连说你。情侣又在争执，为什么 么声嘶力竭，像魔药的呼吸。也许你的爱的心的冷意欲有消极，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好痛。 Hello， 你听见了吗？到沙哑 Hello， 如果你要他至少给我个说法。 Hello， 我失去了吗？ Hello， 你不爱了吗？ Hello， 你连说你不爱我你都害怕。 Hello， 来自霍金伦的演唱。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一首来自萧亚轩的《卡布奇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依然是他的。其实呢，有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维京唱片呢有能力让萧亚轩红起来，但是如果翻看前几张专辑的文案，我们却发现什么呢？唱片公司好像并不能掌控他走红的一个原因。在2000年8月的时候，萧亚轩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红蔷薇》，那么这张专辑一半的内容都是沿用第一张的制作团队，另外一半呢是唱片公司花重金请人为他创作的。那么除了主打歌《蔷薇》之外，当时唱片公司主要推的歌曲是伍思凯创作的《窗外的天气》，不仅在宣传期的时候呢反复强调，还让这首歌呢加入了电影《纽约的秋天》。结果呢，专辑发行之后，文案当中几乎没有提到过一个人的精彩，反倒成为了最火的歌曲，人气呢远超当时公司内部非常看好的《窗外的天气》《雨季中》等等歌曲。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它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也许明天我会选择自己旅行，不轻易恋爱，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 一个人的精彩来自萧亚轩。很多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呢，都是在维京唱片发行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萧亚轩、霍金伦等人，再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吴克群。当年呢，吴克群通过选秀节目得到了姚谦的赏识，随后呢就被签到了维京唱片，并且在同一年发行了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喜欢吴克群的朋友呢都会知道，他算得上是一位创作型歌手，但其实呢在第一张专辑之中没有一首歌是他参与到创作之中的，结果就是这样，专辑的销量平平，反响平平，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两三年直接就转战到影视界了。倒不是说专辑当中的作品不够好，只不过呢是和他自己写的那些歌相比呢不够适合他。一起来分享吴克群的 Tomorrow， 明天。 爱上你要拿出很大勇气，想想我会有多欢喜，已经用完今天的力气，等了太久的日子，舍不得太快开始，我需要深呼吸，准备我生命中的雨季。 Tomorrow， 你比今天还美丽。 Tomorrow， 我不能不爱上你。 Tomorrow， 会比今天还是你。 Tomorrow， 我怕会忘了自己，太美好的东西对我来说太甜蜜，我宁愿隔着玻璃保持最完美的距离。等了太久的日子，舍不得太快开始，我需要深呼吸，准备我生命中的雨季。 Tomorrow， 你比今天还美丽。 Tomorrow， 我不能不爱上你。 Tomorrow， 会比今天还是你。Tomorrow， 我怕会忘了自己，明天还没来，为何过去你被存在？为何明天还没来？为何我会静不下来？我怕对你太宠爱， 对你太宠爱， 还是怕等待。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合集《维京人来了》。这张专辑呢是2005年维京唱片公司在整合之前推出的一张纪念合集。话说当年呢，姚谦在掌管维京唱片的时候，其实从别人手里真的是抢来了不少好作品。在2000年年底的时候，歌手林忆莲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2001年，其中呢有一首歌叫做远走高飞，这首歌呢就是姚谦抢过来的。歌曲是由汪一平和卡门共同创作，那么起初呢汪一平是想让自己负责的歌手来唱的，当时呢那位歌手都已经唱了样带了，但是呢姚谦听了之后呢觉得这首歌呢更适合林忆莲唱，于是呢就把这首歌要了过来。汪一平呢也很大度，看他既然喜欢那就让给他吧， 一起来分享林忆莲演唱的这首《远走高飞》。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 远走高飞，来自林忆莲。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本多露露演唱的《美丽心情》。和维京唱片旗下的大部分歌手一样，他呢也是通过歌唱比赛进入歌坛的。不过呢，维京唱片和他签约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海外有一些名气了。他的本名呢叫做郭嘉露，是最开始呢在日本发展的一位明星，通过呢当地的选秀节目而出道，随后呢唱过歌，也演过电视剧，各方面的条件呢都还不错。后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他的合约到期了，那维京唱片呢就把他给签了下来，并且让他回到国内发展。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